喜马拉雅出品，星灵原著， 边疆工作室制作， 古风多人有声剧《帝皇叔》。 堂中的宾客似是也察觉到了异样，他们的目光在庄胡和韩帝两家家主身上扫过，眼底露出狐疑之色来。两方不知为何都一时静了声，他们倒也不好开口。 爹， 庄锦一声不安又惶恐的呼声终于让庄胡回过了神，他望着惴惴不安脸色苍白的幼子叹了口气，起身离开上座，行到帝圣天面前一一到底。 帝家主犬子无知闯下大祸，还望帝家主大人有大量，不和犬子一般计较。 庄胡是一城之主，又比帝圣天年长几十岁，他这一礼不可谓不重。堂中宾客见到这情景，面上俱是惊讶，但瞧着韩子安一副安之若素的模样，心想难怪帝圣天亲临，原来是庄家小公子得罪人了。只是帝圣天远在晋南，庄家一个末流的幼子又是如何能得罪上这南方士族的？庄锦看着父亲向帝圣天请罪，母亲又一副惊恐的模样，顿时脸色变红了，也不知是羞的还是吓的。他想伸手把父亲拉回，却又不敢自己对上帝家，还是缩回了手。盖头下的叶诗兰不知发生了何事，几次想掀开盖头，到底怕不吉利，没敢这么做。帝勇宁立在帝圣天身后，看着庄锦胆小不堪的模样，他的目光在战战兢兢的叶诗兰身上落了落，终于敛了眼底最后一丝情绪。帝圣天终究没有出声，他淡淡地抿了一口茶，似是没看到面前弯腰请求的庄胡一般。 庄城主，我和姑姑今日只是为三公子贺婚而来，并无他意。 帝圣天身后立着的少年走出来，一把抬起庄胡的手，温声道。帝永宁的声音在正堂响起的一瞬，立在庄锦旁的叶诗兰猛地一抖，惊惶地扯落了头上的红盖头，朝帝永宁的方向望去。少年如玉，端方贵雅，一身劲衣翩翩着饰，哪里还是当初那个落魄学子的模样。叶诗兰满眼的不可置信，娇俏的面容血色全无，握着红盖头的手一抖，整个人身体一软，差点跌落在地。还好庄锦在他身侧拉了他一把。叶诗兰迎上庄锦复杂又隐约愤怒的目光，心底一跳，哆嗦地避了过去。到底只是寒门小户出生的女子，即便有几分聪慧，在这种场面下也是无措而惊慌。瞧见新娘和新郎的反应，堂中宾客哪还有不明白的道理，纷纷猜测这新娘子只怕是和帝家的少主有几分不浅的旧意，只是叶家小姐弃帝家则庄家，这也太没道理了些。 永宁，既然是道贺，那贺礼你可备下了？ 帝永宁颔首，刚欲开口，韩仲远不知从哪儿窜出来，抱着两个锦盒，他笑眯眯地露出两个虎牙。 备了备了，帝家主，我和永宁早就把贺礼备好了。 韩仲远生得极像韩子安，又穿得一身富贵，众人自然猜出了他的身份。他跑到帝永宁身旁，两个锦盒在他手里转了转，甚是灵巧。韩仲远朝着庄锦和叶诗兰的方向打开第一个锦盒。 新郎官，这是咱们的第一份贺礼。 锦盒打开，一张被烧得只剩小半的宣纸静静躺在里面，虽然其中内容都已瞧不清，但偏偏纸上婚书二字和宁子谦的落款尚在。帝家少主帝永宁，字子谦，这在天下豪门中并不是个秘密。 一场婚约当初是帝永宁亲自所求，如今也是他在天下人面前亲自退回。堂中宾客瞧了那婚书上的落款，对望几眼后猜出了这桩事的来龙去脉。看来帝家少主曾经隐去身份和这叶家小姐定了亲，可叶家不识龙珠，在攀上庄家后将原本和宁子谦的婚事给毁了。瞧帝家主今日的气势，怕是庄家和叶家在悔婚之时是用了些不入流的做派。庄景和叶诗兰瞧见盒中的东西，脸色更是难堪，却又不敢言。那叶诗兰望着帝永宁，惶恐中透着几分凄苦和楚楚可怜。韩仲元可是在叶家归楼下见识过这位叶家小姐嫌贫爱富的本事的，见她露出这副样子，不屑地哼了声：“ 这第二份礼物嘛，听说叶小姐爱诗词歌赋，我们家永宁也喜欢。今日来的匆忙，只备了永宁几首诗赋，全当贺礼了。” 韩仲远声音刚起，叶诗兰脸色便更白了。为了嫁入庄家，他把帝永宁留在叶府的诗词全部据为己有，自己抄录了，遣人悄悄流传出去，博了个才名，才让庄湖同意两家的婚事。 如果庄家知道这些，庄湖绝对不会允许庄锦娶我，欺辱了帝家，如今再得罪庄家，我和叶家就只有死路一条了。 他紧紧盯着那少年的手，见第二个锦盒在他手中缓缓打开，叶诗兰整个人都忍不住颤抖起来。突然一双手伸出，将韩仲元手中半开的锦盒合住。 这座浅薄，赠予一对新人做贺礼便是，不必拿出来观赏了。 韩仲元一愣，朝帝永宁看去，却见少年眼底通达而温和，他撇了撇嘴，点点头，没有继续为难那已经快吓得晕过去的新娘子。韩仲远朝庄湖伸了伸手里的锦盒：“ 庄城主，这贺礼…… 还不快收下小公子的贵礼！”“ 是。”“ 好了，贺礼也送了，不耽误你们的吉时了，庄城主。还是尽快让两位新人完婚吧。” 庄湖神色一顿，经历了这么一场荒唐事，他哪里还愿意让叶诗兰进庄家的大门？他宁愿今日弃了这桩婚事，也不想让天下人知道他庄家得罪了帝家。可帝圣天分明是不肯给他这个求和的机会。庄湖叹了口气，回到上座，无力地摆摆手。 行礼吧。 锣鼓声重新敲起，一对新人在喜官的呼声中挽礼，大堂内却不见欢声笑语，整个过程只有尴尬的沉默。由始至终，帝永宁再也未将目光放在叶诗兰身上过，少年时的一腔情意终于成了一场往事。仓城外的官道上，韩帝两家车队离仓城已有数里，韩仲远坐在马上，嘴里衔着根野草，晃晃悠悠地瞅着一旁的帝永宁。“ 那第二份贺礼你为什么不让我打开啊？叶家的那个小丫头偷了你的诗词和名声，你真能咽得下这口气？”“ 这些东西对我来说本来就不重要，况且那日她亦对我手下留了情，我又何必将事做绝，置他于死地呢？” 两人当初在叶家归楼下，叶诗兰虽然毁了婚事，但到底没有对宁子谦做绝。韩仲远哼了哼，摆摆手：“ 你呀，一副菩萨心肠，将来长了地窖可怎么办呀？”“ 哎，不是有你吗？有你这个兄弟在，天下谁还敢欺我？”“ 那是，有我在，谁也欺负不到你。将来这天下就是咱们两兄弟的。对了，以后咱们可要结儿女亲家，最好我有个儿子，你有个女儿，将来把你们地家整个当嫁妆带过来。” 少年们的声音神采飞扬， 穿透长长的车队落在了队尾的韩子安和帝圣天耳里。他们望着远处的子侄，极有默契地对望一眼，笑了起来。帝圣天朝韩子安抱了抱拳，笑道： 送君千里，终须一别，我们一居南，一定北，该道别了。 此去晋南路途遥远，帝家主保重。 他们俩都成了兄弟，韩将军就不用如此见外了。 好，圣天如此洒脱，为兄也就不见外了。日后有机会，定再与圣天切磋武艺，品茶论天下。 就此告辞，子安兄保重。撤。 帝圣天一拉缰绳，伸下骏马长嘶，毫不扭捏地转身朝南方而去。帝永宁见帝圣天离去，亦急急地朝韩仲远打了个招呼，跟着帝圣天离去了。韩仲远飞扬的声音念念不舍地响起： 永宁，明年上元节你可要来北安城看我，我等着你。 夕阳下，帝永宁用力地挥着手回答。谁都不知道将来会发生的事，可少年们这时候的情谊是真的。这一幕定格在岁月里，几十年后还能拿来怀念的，却只剩下帝圣天一人。苍山之巅，韩子安墓前的酒坛洒了一地。帝圣天收回遥远而追忆的目光，忽然抽出腰间长剑，拔地而起。一场剑舞，满山枫叶尽起。大宗师之剑，世间极致，却唯有那座清冷的墓碑看得见。最后一剑，山峦尽裂，百兽争鸣，整个苍山之顶被一剑展开，朝着山涧中的峡谷落去。轰然巨响，碎石脱落，山顶不断沉下。帝圣天却神态自若，他收回长剑，重新回到韩子安墓旁靠着，拾起尚未喝完的最后一坛酒，轻笑了。 所有的事我都做完了，子安，我可以来见你了。 恍惚中，大靖太祖一身锦衣向他走来，仿若曾是当年苍城里一眼相望的模样。